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Jenny, we have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oday. 又到了非常玄的一个系列，就是济州的故事。 Right, it's a story about 济州。一个虚构的地方，对吧？ 对，那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有人失踪了。 谁啊？ 方建明。 啊，然后他的女朋友， 对， 是什么赵露， 赵露，赵露和另外一个很神秘的男人徐文涛，他们就一起去找方建明。 那他们现在还在找是吧？ 对，找得到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好的。 赵露，走了那么久，我们休息一下吧。 不行，我不累。建明有可能就在附近，他随时都会有危险，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可是你这样的话很快就会累垮的，如果连你都倒下的话，谁还会去找建明啊？ 你说的对，都怪我太心急了。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前面空落人家里要些水，你千万别走开。 知道了，文涛哥，你放心吧，这样麻烦你，我实在过意不去。 别这样说，我们是同病相怜，说是帮你，其实是在帮我自己。早点找到建明，我也可以早点见到我的女朋友。不说了，我先去了。 好。 赵露，这个赵露跑到哪儿去了？赵露，赵露！ 文涛哥，我在这儿。 你怎么一回事？不要命了？我叫你别乱走的。 对不起，可是我看到建明了，他刚才跟好几个空落人骑着马从前面经过。 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虽然他穿着空落人的衣服，但我确定是他，而且我叫他的时候他也回头看我了。 是吗？那他人呢？ 他没认出我，他的样子没变，但是神态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人呆呆的。你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 你先别急，有可能不是他，他是从哪儿经过的？ 就在前面的山上。 啊，这么远，怎么可能看清楚呢？而且他骑着马，更加看不清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看到建明了，就是他，真的就是他。 你冷静点，不是我不相信你，如果是建明，他怎么会没认出你呢？ 我也不知道。 哎呀 John， 我觉得赵露应该跟徐文涛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人在 helpless 的时候很容易爱上别人。 然后徐文涛女朋友没有了， 对， 赵露男朋友没有了， 正好， 真方便。 哎，我们这样不太好，赶快看今天的语言点吧。第一个我们看的是他随时都会有危险，他随时都会有危险。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有危险。Is that like to be in danger? 对，就是这个意思。 To have danger 就是， 其实就是 to be in danger， 因为我们直接把人这个 subject 放在前面嘛，他会有危险。 Okay, John, I have to ask. In English, we would say he could be in danger at any moment. 但是这个中文好像没有这个 could， 没有一个可能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中英文很大的不同。英文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逻辑性。对吧？因为 中文不是吗？ 中文就是大概的意思差不多就可以了。真的，就是说在中文里面哈，你也可以说它随时都可能有危险，但是很多时候口语化我们就直接说它随时都会有危险，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或者最常用的一个说法，那也成了一个我们的语言习惯。 那意思也是 could be in danger at any moment。 对，就是有那个假设、对吧、 okay. 但是语法上面没有表现出来。 好，明白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累垮。累垮， 那累是 tired 对吧？ 对。 那加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垮，这个声音很好玩哦。垮，其实它这个读音挺好玩的。垮的意思呢就是 to collapse， 那累垮 just collapse of exhaustion. 对，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累了，身体不行了。 啊，其实知道垮这个意思就不难了。 嗯，累垮。好，下面我们再看，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心太急了，是对话里面说的。 这个都怪我，意思就是it's all my fault. 对，怪就是 to blame 的这个意思，对吧？ 但是英文我们应该会说it's all because I'm too anxious. 嗯。 It's all because. 但是中文用怪这个词。 因为我们比较负责任。就在承认啊我是造成了一个什么不太好的事情，这个是我的错误，所以都怪我。对吧，你们好像不太勇于承认错误。 好像意思是 I am to blame for being too anxious. 对对对。 什么 因为又是一个非常客气，对吧，不想增添别人的麻烦。 他在承认自己可能有点过分，是吧？ 对。好的，那现在又承认了。我实在过意不去，我实在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 嗯。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做 啊。 OK， 那么过意这个意也是不好意思这个意，是吗？ 对的，过意不去就是 So it's like really sorry、feel really bad about it. 对， 那么这是一个 set phrase 是吧？ 没错，所以你就记住过意不去，过意不去就是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很抱歉啊。 OK， 那我们一开头说这个徐文涛应该和赵露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同病相怜，同病相怜，对吧？ So that would be like same disease, similar predicament. 嗯，其实同病相怜啊，这个怜就是互相的怜悯、怜惜，那种 to feel for each other sympathy。 啊， 这个意思，对吧？那么同病呢，就是说你们两个有字面上的意思，因为都得了同样的病，所以你非常知道对方的痛苦，所以你就可以去有 sympathy for each other. It's like we say in English, misery loves company. 对，同病相怜。 Commiserate with each other. 嗯，听起来真 miserable, commiserate with each other. 也可以说we're in the same boat, 对吧？ 对。 Maybe it's hard to translate exactly, but something like that. 同病相怜啊。这里听起来他们两个很关心对方啊。 还可以吧。 对，所以说徐文涛他走了，离开了一段时间去找水喝，等他回来了以后赵露不见了，他就非常的生气，很急，就问赵露，你怎么一回事儿？你怎么一回事儿？ 那这是生气的话吗？ 对，基本上我们在怪别人责备别人的时候会这样说。 Oh, he's not just asking what happened to you? 对，他不是在问你去干了什么，而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Like, what's with you? 对。 你 怎么一回事儿？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意思。 然后他说什么？ 不要命啦，不要命啦。 You don't want your life. 对，其实这个有一点夸张。 他在威胁他吗？ 没有，这个。 你跑掉我就杀了你是吧？ 不是，他其实是在说赵露，你自己跑掉会让自己很危险、你自己不要命了吗？ 他是关心他是吧？ 对，这个经常在中国的马路上听到，开车的人会对骑自行车或者行人啊乱穿马路说不要命了，不要命了。是吧， 就是你不怕死。 对， 这样。 对，好，那接下来呢，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因为赵露看到了方建明，对吧？他说他看到了方建明，但是神态完全不一样了。神态， 那神态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表情啊，还有那种就说不出来的，就你这个人的气质感觉。 So it's like your expressionYour air, your bearing. 对对对，很抽象的一些感觉，是吧？ 那跟神有关系吗？ 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可能和这种 spirit， 因为就是那种眼神，这个神是吧？ 对对对， 嗯， 神态啊。那方建明的神态是非常呆的，整个人呆呆的。 So is this like stupid? 不是，其实这个呆是说没有什么表情，好像没有什么神态，跟智力没有关系。 It's kind of dazed. 对对对。 Kind of numb. 是。 Like a zombie. 嗯，呆呆。 Zombie. 呆呆的，没错。 嗯。 和智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好了 ，John， 我觉得我们这个故事啊是越来的越可信。 是吗？ 对，因为你到很偏远的地方去旅游，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啊。 嗯，是的。 那我们赶快再去听一遍非常真实的对话。 好的。 赵露，走了那么久，我们休息一下吧。 不行，我不累，建明有可能就在附近，他随时都会有危险，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可是你这样的话很快就会累垮的，如果连你都倒下的话，谁还会去找建明啊？ 你说的对，都怪我太心急了。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前面空落人家里要些水，你千万别走开。 知道了，文涛哥，你放心吧，这样麻烦你，我实在过意不去。 别这样说，我们是同病相怜，说是帮你，其实是在帮我自己。早点找到建明，我也可以早点见到我的女朋友。不说了，我先去了。 好。 赵露，这个赵露跑到哪儿去了？赵露，赵露， 文涛哥，我在这儿。 你怎么一回事？不要命了？我叫你别乱走的。 对不起可是我看到建明了他刚才跟好几个空落人骑着马从前面经过。什么？你看清楚了 吗？嗯， 虽然他穿着空落人的衣服，但我确定是他，而且我叫他的时候他也回头看我了。 是吗？那他人呢？ 他没认出我，他的样子没变，但是神态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人呆呆的。你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 你先别急，有可能不是他。他是从哪儿经过的？ 嗯，就在前面的山上。 啊，这么远，怎么可能看清楚呢？而且他骑着马，更加看不清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看到建明了，就是他，真的就是他。 你冷静点，不是我不相信你，如果是建明，他怎么会没认出你呢？ 我也不知道。 John，你刚刚为什么要笑我？我以为你这个故事很可信。 是很可信的。嗯， 没错。我这样在中文里面可以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我在卖一个瓜，我就跟人家说，哎呀，我这个瓜是世界上最甜最好的，有可能没有人相信我，但是我就自己说这个很好。 因为对话是你写的。 对。 嗯， 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都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每一次济州的故事出来就有很多的留言，那当然大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剧情的发展，那也非常欢迎你继续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跟我们分享， 对，告诉我们你们怎么想。 嗯， 那个是不是方建明？ 对，他为什么会呆呆的呢？然后同病相怜的赵露和徐文涛会在一起吗？ 嗯， 都是谜啊，我们下一次再来解答吧。 Leave u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on the website. 嗯，好的， ChinesePod，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